北京时间19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点，广播书场。 南京城里的古董小贩胡闹，突然被卷入一宗国宝盗窃案。一盏由台湾同胞捐赠的琉璃佛灯离奇被盗。此灯是明朝大报恩寺琉璃塔在世间仅存的文物，这盏琉璃灯堪称国之重宝，意义非凡。为了证明清白，胡闹着手调查真相，不料却意外窥探到了一个隐藏在清平世界背后的庞大古董黑市，同时还牵扯出了一段建国前风起云涌的历史往事。欢迎收听小说《古玩生死局》，演播满超。 在公安局的时候，我听韩城和地中海提到苏老先生几个字，我只觉得耳熟。等我上了陆素心的车，问他去哪儿，他说去见苏老先生，我这才想起来，他们所说的这位苏老先生应该就是小苏家的掌门人苏星海。得，既然知道了是去见谁，我也就不再多问。这个女人精明得很，说多了搞不好反被她套起什么话。所以说，我一路哑巴，任凭汽车飞驰。车开了大概10来分钟，陆素心忽然说话了：“胡先生，你就没有什么想问我吗？”我看了看他，那我的确有太多的问题想问了，但我不能问，因为我不敢肯定你回答我的是不是真的。听假话容易混淆我的判断，这就跟鉴宝一样，真假不清，虚实不明，才最容易让人摇摆不定。我淡然回道：“我呢，就是粗人一个，担不起一句先生啊，你叫我胡闹就行了。”陆素心嫣然一笑。好的，胡闹。我刹那间愣了一下，这么多年来好像从没有过一个女人这样轻声细语的唤我的名字。顿时我心中有种说不清的感觉，但是那感觉也只是一瞬间，随即我就听到陆素心接着说：“你们被抓的事情跟我可没有关系，我和老九出去之后，他说要去走廊那头抽支烟，我就坐电梯走了。后来是福田的秘书打电话给我，我这才知道你们出事了。” 哎，行了，陆小姐，你不用跟我解释什么，倒是我该说声对不起。那一半的钱呢，我怕是没办法给你了。 本来看他一脸诚恳，还有点楚楚可怜，我是有点恍惚，可是一联想到陆素心之前的行为，我不禁又警惕了几分，故意嘲讽了他一下。没成想陆素心丝毫没有理会我的嘲讽，反而问道：“ 胡闹，那个翡翠玉镯你到底是怎么做假的，能说说吗？我是真的没有看出破绽来。” 听陆素心这么问，我很是惊讶，他居然说没看出破绽来，实在令人难以置信。那陆小姐，你怎么知道这是假的？ 你先告诉我，我再告诉你。 陆素心露出了小女人般狡黠的笑。 按理来说呀，这个作假的手法那是不能轻易向外人透露的，这是作假者安身立命的本事啊。但现如今东西已经被证明是假的了，嗨，说不说破也都无所谓了。其实啊，都是一些很简单的手法啊，跟你说说也无妨。我先是选了一块底料打磨成玉镯，然后呢再用强酸浸泡一段时间，把一些天然的杂质都给它泡掉，然后在手镯的空隙中加入透明的胶，使质地变得更加通透，然后我再用热处理、人工上色这些手段让玉镯变成我想要的颜色还有纹理。陆素心回过头来看看我，一脸的难以置信。就这样？嗯，就这样。不过呢，不过什么？不过一般造假者用的都是比较差的灰白色翡翠底料，这样一次冲好能一本万利啊，花的少。可是我所用的底料，那可是我前年去北京的时候从潘家园淘换回来的一个乾隆年间大件翡翠上的碎片啊。当时那件翡翠已经破损了，不过我看底料不赖就给买下来了，嘿，没想到还真派上用场了。所以陆小姐，任凭你怎么看，年代和质地都是地道的老翡翠。陆素心也笑了，你还真是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胡闹，拿乾隆年间的底料来仿造慈禧时期的玉器，鉴定者都是鉴新，又岂会想到鉴旧呢？ 对啊，这其实就跟做加法一样，技术能加的分本来就是固定的，最后的得分高低那还是在于本身的底分有多少。 那你又是怎么让福田相信这个翡翠玉镯就是来自慈禧太后呢？ 陆小姐，你有没有听说过美国有一个叫凯瑟琳·卡尔的女画家？嗯？陆素心摇了摇头，可继而马上恍然大悟， 你是说那张慈禧画像？ 嗯，我笑着点点头。美国有个女画家曾经花了9个月的时间为慈禧画了一幅油画肖像，后来这幅画还在1904年的圣路易斯世博会展出。这幅画不仅相当巨大，而且还是按照慈禧本人的要求，服饰上的每一条花纹、每一个细节都要清清楚楚、原原本本地反映到画布上。而这幅画里的慈禧太后就带着一对翡翠玉镯。我围绕着这幅画精心炮制了一个复杂的故事，大体上呢就是女画家如何仰慕慈禧太后，如何喜欢慈禧太后的翡翠珍藏品，她私下收集了一些照片和文字记录。后来女画家的儿子再度来华，刚巧碰上孙殿英炮轰东陵盗挖慈禧墓，墓中珍宝因此重现于世。女画家之子辗转多地，最终找到了一个翡翠玉镯。根据女画家拍的照片和日记，证明其确系慈禧太后的藏品。再之后就是翡翠玉镯如何流落海外，又如何回到国内的一整个故事。这其中呢，我伪造了女画家的照片、日记，还有女画家之子的一些文字记录等。这个故事我反复推敲修改了好多次，也不断地完善证据，最后哎，就让福田老小子信以为真了。这应该不算是个简单的卖假货行为，而算得上是一个精致的骗局了。玉镯只是最后完成的那一步，就算之后福田用仪器检测出来有问题，我也已经不在乎了。100万，哼，足够我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了。哎，不过也都白费了。至于这女画家的故事啊，我是有一次上厕所的时候在一张小报上看到相似的故事之后产生的灵感。就这样我陆陆续续地讲完了，长出一口气让我说道， 哎呀，好了陆小姐，该你说该我听了。 其实我没看出那是假的 啊， 我只是猜测，因为我觉得 你不是个会倒卖国宝的人。 我惊讶地看着陆素心的侧脸，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突然，这个时候，车停下来了。陆素心说， 我们到了。 我探头张望了一下，我们正停在一栋民国风格的洋房面前。洋房大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海外遗失文物保护协会。这个海外遗失文物保护协会我也曾略有耳闻，好像最初是个民间社团组织，由一群古董界的爱国志士组成，以收复流失在海外的中国文物古董为目标。中国历史自从进入晚清以后啊，就变得千疮百孔，满目疮痍。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诸如此类的屈辱，不仅让先辈们饱受苦难，也让中华文明流传下来的珍贵文物大量的流失到海外。这是文物珍宝流失海外的主要原因呢。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近十几年来，中国的古董贩子为了利益而把大批的古董走私贩卖到国外去，导致现在国内市场假货丛生，国外市场则真货价比天高。说心里话啊，我其实挺佩服这些爱国志士的，人家所做的真的是伟大的事业。可如果从实际角度来讲呢，根儿若不绝，他们所做的努力不过是杯水车薪罢了。只是我不曾想到，这个协会居然还和金陵的古董大户有关。跟着陆素心，我进了小洋房，七拐八绕地来到了一间大房间的门口。陆素心轻轻扣下了门，里面传出一个苍老但刚劲的声音： 请进。 推开门，房间里面很大， 呵，古色古香啊， 几乎都是价值不菲的红木家具，摆设也都是古董，随便一眼扫过去，我就知道不少好货色呀。正中央有一张很大的办公桌，桌子后面站着一个穿长衫的白须老者，正拿毛笔在那儿写书法呢。陆素心走上前去，毕恭毕敬地说， 苏老师，我把胡闹给您带过来了。 老者放下手里的狼毫笔，抬起头来微微颔首道， 辛苦你了，小陆。 然后又冲我招着手， 胡闹，你过来。 老者气宇不凡，一举一动间有一股大师风范，而且他喊我名字的时候吧，丝毫没有陌生感，像是喊一个亲族晚辈般自然，这让我不由自主就听从了。我走到老者身旁，老者指着桌上刚写完的两行字说道， 胡闹啊，你来看看这字写得怎么样啊。 我低头一看，两行字大开大合，凤舞龙飞，确实有大家的风范，只是神意走得略微有些狂了，好像有点收不住的意思。写的则是刘禹锡的两句名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我看看字，又看看旁边的老头，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只好沉住气说，苏老先生的字颇有大将之风啊，霸气十足，只是怕这霸气走得有点过猛了，反而会伤了神。不过倒是这两句诗啊，却有些感慨星移斗转的沧桑之意。 哦， 老者闻言大笑，冲我点头， 好一个霸气过猛，好一个斗转星移呀、啊！你能从字看人，不简单呐、 啊！ 啊，哪里哪里，苏老先生您过奖了。他拍拍我的肩膀， 老朽过去当过兵，上过战场，杀过敌，虽说后来修身养性了一辈子吧，可却终究还是去不尽骨子里的那点狂猛和血腥之气。 我心想，当过兵，这只是个客套的说辞吧，就这样的气场，这样的环境，不当个十年八载的首长都养不出来。不过思来想去，倒也合乎情理，海怡会能做这样的事业，必然是得到了政府在背后的支持啊！一般人又哪里能有这样的关系和背景呢？苏老先生，我就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了，上陆小姐的车是因为她说此行跟我的身世有关，想必您就是那个知道各种情由的人吧，您不妨跟我明言。见我直截了当，苏星海听后似笑非笑地看着我，过了片刻他说， 胡闹啊，那老夫也就开门见山地说了，你的身世老夫的确是知道的一清二楚啊，但是在告诉你之前，老夫得先确定你是不是你。 这话虽然有点绕，但我一下子就听明白了，他要确定我是不是他认为的那个人。那苏老您想怎么确定啊？苏星海掷地有声地说了两个字， 鉴宝。 我琢磨了一下，苏老先生您请。苏星海绕过办公桌， 随我来。 我赶忙跟了过去，陆素心也一起走了过来。我们来到房间另一边的一张大八仙桌前，桌上放着个四四方方的盒子，也不知道装着什么东西，不过怎么看这都无疑是苏星海事先就安排好的，只不过我可不知道这是不是个鸿门宴。 胡闹啊，你来看看这个东西。 苏星海说着伸手拿掉了那个盒子，原来他只是倒扣在桌子上，那盒子一拿开，里面露出来的是个小巧玲珑的四方形花瓶。我定睛一瞧之下顿时倒吸一口凉气，脱口而出，这是宋代官窑的青釉方花盆呢。苏星海赞许地点点头， 眼力不错嘛，你看看这件东西怎么样。 第一判断对了之后，我多少有了些底气，然后便开始仔细地查看这件瓷器。宋瓷五大名窑那是天下闻名的，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和定窑，虽然不少人会为了哪个窑的更值钱而争论不休，但是这五大窑其实特点不一，各有千秋。从隋唐开始，我国的瓷器就一直流行外销，到了宋代到达了一个鼎盛时期。那个时候宋瓷出口遍及亚洲东部、南部和西部，以及非洲东海岸的大部分地区，而这也导致了国内留存的瓷器数量有限，再加上宋代不流行将瓷器作为陪葬品，所以最终导致了宋瓷存世量极少，尤其是汝窑。众口一词的说法是世间仅有67件。宋代的官窑由政府直接营建，分北宋官窑和南宋官窑。宋代官窑瓷器主要为素面，既无华美雕饰，又无艳彩图绘，最多的就是使用凹凸直棱和弦纹为饰。常见的官窑器型是盘蝶玺这一类，也有仿商周秦汉古铜器中的各式平炉。而宋代的花盆呢，一般都是为了满足宫廷陈设所需，大多数都是钧窑，而官窑的青釉花盆确实不多见啊。眼前这个盆四方形，围角折沿儿，池口四垂云纹足，里外是青釉， 右面开赭色纹片，里心有五个指钉痕。从外观来看，不仅是官窑，而且还是官窑中的罕见品啊。不过既然会拿出来让我品鉴，这东西多半不是真的。可关键是我得看出来它假在哪儿。我笑道，苏老先生，这东西可有一眼啊。苏星海不动声色地问， 怎么说？ 有一眼啊，是古董俗语，一般是指某件东西很不错，艺术价值比较高的这个意思。虽然有一眼，但这东西却不是真的。我这有一眼是指仿造者的手艺，能仿到这种程度也真算是一绝了。苏星海听罢一言不发，果然老谋深算啊。我这一扬一顿算是使诈，就想看看他的反应，可没成想他这口古井波澜不惊啊。倒是从一旁陆素心的眼神中，我知道自己说了个八九不离十，于是继续，瓷器要想要做到高仿，便得从基本材料开始，严格按照原作的胎质、外形、尺寸、釉色、工艺等进行高度一致的仿制。到了这种程度，说赝品那可就是不尊重了，而应该称其为高仿瓷器。东西虽说是新的，但高仿品的精美程度并不亚于原作。这番话一出口，苏星海居然捋着胡子点头， 你的话有几分道理。高仿并非造假，真正的高仿本身就是一门技艺，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譬如这瓷器的每一个画面，那传承的可都是历史和文化呀。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真假佛灯、赝品走私、机关算尽、江湖险恶，在黑吃黑、局中局的背后，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而在这阴谋之中，更是一个深藏着曾经左右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小说《古玩生死局》，作者施浩，本书已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演播满超，编辑张璐。 苏星海认为胡闹是自己老朋友胡青山的孙子，胡闹却云里雾里。晚上，胡闹在烧烤摊又认识了一个知道往事的人。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明代大报恩寺琉璃佛灯重新现世，却有意外被盗，而在搜寻过程中居然又出现了另一盏佛灯，孰真孰假？年轻气盛的业内小贩，和蔼可亲的古董界大腕儿，美丽智慧的女鉴定师，号称故人之后的中年男子，一干人物悉数粉墨登场，人性复杂沉浮，小人物的身世之谜竟掀起了历史骇浪。琉璃古灯、地下佛宫、百年宝藏，引得金陵城各界震动，一个古董贩子竟掌握关键。围绕古董的这一系列恩恩怨怨，罪过不在器物，而在人心。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我们用声音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我们用电波承载波澜壮阔的未来画卷。京津冀之声，趣历新生，壮伟启程。